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之际，尼日利亚复兴进步党全国主席向金正日同志赠送了礼物。礼物是全国主席古佐维尔温奈吉2月10号交给我国驻尼特命全权大使的。